从海端观看终结，从起点找结果，凌乱里诞生繁华未有根，没有根怎去找？迷失的他心里不知道，沉溺越走越死，迟伴舞翩翩名利互斗争，利益中苦要争，这一刹借来片段，不必多去问，梦里的苦笑遮掩不了恨，是悲哀的诞生，同栖身于这小舟里，浮漂于风雨中，前路看不清，如何觅信心？未见到新信心，同呼吸于这小岛里，同抵挡风雨侵，危难里相帮，齐树立信心，愿一起祝信心，这一片借来地，唏嘘中作乐，路靠双手肩，不必心怨恨，让欢欣它降生，迷失的他心里不知觉，迷失的乌托邦，迷雾满心间，谁是雾里灯？没有根怎去找？利益中苦要争，未见到新信心，愿一起祝信心，没有根怎去找？利益中苦要争，未见到新信心，愿一起祝信心。